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大家好，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一丹。在本周六的诵读小站节目当中，将为您介绍的是曾为日本经营之神稻盛和夫翻译过50多本著作的曹秀云带来的新书《稻盛和夫的成功方程式》和《稻盛和夫记》。在日本，松下幸之助被称为昭和时代的经营之神，而稻盛和夫被誉为平成年代的经营之神。这位出生于1942年贫寒之家的技术员，27岁创办京都陶瓷株式会社，52岁创办日本第二大通信公司，78岁重出江湖，将破产的日航扭亏为盈，创造了经营的神话。现如今，这位86岁的老人，他的经营和人生哲学依然影响着全世界的青年创业者。那么接下来为大家朗读一段稻盛和夫最新出版的著作《思维方式》当中的精彩片段。相信人的无限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相信良知的力量。良知这个词，稻盛先生有时用良心来表达，有时用爱、真诚与和谐来表达，有时用真善美三个字来表达。我们每一个人的良知或者说真善美都一样，不比稻盛先生少一分，不比稻盛先生差一分。稻盛先生与我们的差别在于，从年轻时起他就觉悟到了自己的良知和真善美，并竭力将它发扬光大，而我们往往缺乏这样的觉悟。稻盛先生看到人心的弱点，或者说人性假恶丑的一面，为了防止舞弊和腐败的发生，从保护员工的愿望出发，稻盛先生制定了双重确认、一一对应、玻璃般透明等工作原则及详尽的规章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相信自己的真善美，相信真善美的力量，就是相信自己的无限的可能性。像傻瓜一样坚信并追求自己的无限的可能性，只要彻底实践这一条，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自我燃烧，在赛台中央发力，要谦虚，不要骄傲，要每天反省，拥有坦诚之心，身怀感谢之心，有意注意，有言实行，乃至小善乃大恶，大善似无情等哲学的其他观点，自然就能理解，都能努力去实践。因为哲学的每一条都通着真理，条条相通，一通百通。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各位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在每天中午十一点钟为各位播出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在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大家最近给我们送来的各位的翻唱作品素人翻唱秀。那么这一次我们的翻唱主题呢是记忆中的那首重要的歌。那么也是欢迎各位呢继续把自己的翻唱作品或者说是原创歌曲可以通过邮箱好歌会说话拼全拼 876@163.com 发给我们就可以了。尤其是最近网友翻唱的比较多的歌曲，或者说是关于爱情的歌曲，或者说是以天气为名的歌曲。那么最近呢，我们的素人翻唱秀呢将会以这几个主题来做专题节目。再来说一次邮箱好歌会说话的拼音全拼加上 876@163.com 就可以了。也希望各位呢在邮件当中也能告诉我们您翻唱这首歌的原因和理由，不管是因为喜欢也好，还是因为共鸣也罢，或者说是说出您心中的心声，不管什么原因吧，都希望您能够通过邮件来告诉我们，说不定下一期您的声音就会出现在节目当中呢。 Hip-hop 现在最流行，摇滚现在最流行，电子现在最流行，好歌现在最流行，流行 ING。 那么今天咱们的翻唱秀呢要在一开场做一些跑题儿的事儿。那么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呼吁了好多次，终于呢有人给我们发来原创歌曲，所以说我们呢把这首歌放在了第一位。这是听众温娜发来的作品，名字叫做幸福的味道，歌曲呢由温娜作词，陆宝华作曲，演唱者呢是火箭军文工团著名的男高音歌唱演员耿维华。那么这首歌的歌词呢是温娜2009年初入音乐行业发表的第一首词作。那么作为日语专业毕业的他，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是呢对于音乐的创作却是无比的热爱，于是呢他就走上了这一条道路。歌曲《幸福的味道》是一首描写农民兄弟辛勤劳动追求幸福生活的歌曲。烈日下，农民伯伯辛勤地播种，汗水流过脸颊，湿透衣襟，滴落在土壤之中，滋润泥土，浇灌了一棵棵秧苗。手中的锄头不停地挥舞，来不及等待日出，忙碌的身影早已出现在田地之中，疲惫的身躯时而挺直，时而弯曲。告别的日落，结束了一天的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丰收的季节，农民兄弟露出了淳朴的笑容。那么这样的画面呢，也是感动了创作者，因此才有了温娜和曲作家陆宝华灵感共鸣上的一个合作。一起来分享听众温娜作词，陆宝华谱曲，火箭军文工团著名男高音歌唱演员耿维华演唱的《幸福的味道》。 是谁每天起得比太阳早？是谁每天睡得比月亮晚？手中的锄头描绘出铁笼一条条，汗水灌溉了秋日一片金黄，啊，泼墨春铺，善良的农民兄弟，辛勤的汗水浇灌出丰收。在烈日下， 是谁每天在风雨中勤劳，用勤劳的双手播种幸福的秧苗，养育了儿女你却没完呀。啊，多么淳朴善良的农民兄弟，辛勤的汗水浇灌出丰收， 刚才我们来分享到的一首是原创歌曲，由听众温娜作词，陆宝华谱曲，火箭军文工团著名男高音歌唱演员耿维华演唱的《幸福的味道》。不知道你有没有被这朴实的歌词所打动呢？如果说你也曾经写过歌，也可以像他们一样把歌曲发送给我们。那么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翻唱作品，没错，第一首翻唱作品，刚刚咱们听到的是《幸福的味道》，是一首原创作品嘛，所以说第一首翻唱作品是来自听众苏格的《谢谢》，歌曲的原唱是潘玮柏。那么这首歌呢，也是有些年头了哈，发行于2006年，收录在当时的专辑《反转地球》之中。据说是潘玮柏听说自己的前任要结婚了，于是呢写下了这一首歌曲。苏格说，听潘玮柏已经16年了，从壁虎漫步就开始，最近二年呢看他事业又有了起色，真的是为他开心，毕竟这个人代表了我的青春。四月份的演唱会不知道他会不会演唱这首歌，其实呢我还是很喜欢他早期的那些情歌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首苏格的《谢谢》。 我幻想的琴键太寂寞，来来去去只剩和冷浊的双手陪着固执的我，不停弹奏不停的犯错，想起他为你唱歌时的温柔，我会笑着难过，他能给你保护代替我的脚步，这是我最后的祝福。谢谢你的结束，冷却后的残酷，谢谢你的知足，告诉我别再付出，谢谢你的温度，记忆留在最初，谢谢你曾让我幸福。 一天向前越来越清楚，想起你看他眼神中的温柔，我学会了复述，他能给你保护代替我的照顾，我只能走走的为你祝福。谢谢你的结束，冷却后的残酷，谢谢你的执着，告诉我别再付出，谢谢你的温度，记住留在最初，谢谢你曾经让我幸福。想着手心的感触，想着脸颊的温度，谢谢你那些年为我付出，谢谢你的 谢谢你的执着，告诉我别再付出。谢谢你的温度，是如何才知足。谢谢你曾让我们幸福。 谢谢来自我们的听众苏格的翻唱，感谢苏格。那么歌曲的原唱呢是潘玮柏。那么第三首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听众六六翻唱的《忽然之间》，他说魔卫的新歌很好听啊，新歌呢就是前段时间发行的《慢慢喜欢你》哈。六六说新歌很好听，本来想学着翻唱，但是呢没想到太难了，好几句气儿都不够用，始终唱不好，所以呢只能翻唱了一首老歌。忽然之间也算是魔卫的一个经典曲目了。那么这首歌呢最初收录在了1999年发行的专辑就是莫文蔚之中，很多人把这首歌当作情歌，但其实呢这是一首赈灾歌曲。1999年9月21号我国台湾发生了大地震，造成了不小的伤亡。后来呢莫文蔚找到了作词人李卓雄、周耀辉，和他们共同完成了这首歌曲的创作，那么以来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怎么样，了解了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我们再来回想歌词的第一句，忽然之间天昏地暗，世界可以忽然什么都没有，我想起了你，再想到自己，我为什么总在非常脆弱的时候怀念你，是不是有了一种全新的感触呢？继续来分享歌曲，由我们的听众六六翻唱的《忽然之间》。 忽然之间天昏地暗，世界可以忽然什么都没有，我想起了你，再想到自己，我为什么总在非常脆弱的时候怀念你。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播出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是星期六，在我们今天的流行安静板块当中，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素人翻唱秀。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最近听众发来的一些翻唱作品。那么这次的翻唱主题呢，就是记忆当中那首重要的歌。那么今天呢是录播节目，所以说就没有互动话题了哈。也欢迎各位呢能够把大家的这样的翻唱作品或者说是原创歌曲发送到邮箱好歌会说话拼全拼 876@163.com 发给我们就可以了。那么呢最近我们也是打算做一些关于爱情啊天气为名的专题，那么欢迎各位呢也是把大家的作品发送过来的时候呢，也要加上各位翻唱这首歌的理由，说两句。那么说不定下一期节目当中，您的声音就会出现在电台之中。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来分享的第四首歌曲，是我们的听众狂风发来的《像风一样吹来》。这首歌的原唱呢，是不可撤销乐队，收录在2014年发行的专辑《致敬梦想》之中。最近一段时间呢，这首歌还是挺火的，因为被选作了电视剧《美好生活》的片头曲。这部剧呢也算是一股清流了哈。现在的电视剧呢都是流量当道，但是呢这部剧一个流量演员都没有，最火的就是被无数网友模仿走路姿势的张嘉译。不过呢剧集的制作班底和故事本身还是很有保障的，导演呢是刘进，最近几年呢好作品不少，2013年的《抹布女也有春天》，2014年的《一仆二主》，去年的《白鹿原》都是由他指导。那我们呢，还是来分享我们的听众狂风来翻唱的《像风一样吹来》。 我像风一样吹来，你像花一样摇摆，我们的时代充满无奈，却不能阻挡它盛开。我像风一样吹来，你像花一样盛开，我们的时代是信仰和爱，这心中永恒的期待。 像风一样吹来，来自我们的听众狂风的翻唱。那么这首歌的原唱呢是不可撤销乐队，歌曲也是电视剧美好生活的片头曲。那么呢，今天上半时段的节目最后一首歌曲要来跟大家送上的是我们的听众戚佳丽发来的借口。这首歌的原唱呢是周董周杰伦，收录在专辑七里香当中。那么想一想啊，这张专辑已经不知不觉发行了已经有14年之久了。咱们的节目编辑小杜呢说，那时候他刚上初中，那年的七里香这张专辑真的是火得不行哈。当时呢咱们北京电视台有一个音乐风云榜，不知道还有多少朋友对这个节目有印象哈。那么从第一首我的地盘到第十首只占之殇，每一首歌好像都登过榜单。好吧，一起来分享听众戚佳丽翻唱的借口。我是英超，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播出的好歌会说话，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喽。 翻着我的照片，想念若隐若现，去年的冬天我们笑得很甜，看着你哭泣的脸，对着我说再见， 向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来自杭州的丝绸包裹着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真丝，伴着冬古拉翩翩起舞，产自地中海的托斯卡纳舞被端上北京的餐桌，成了人们的珍馐美味。达坂城的风电点亮了伊斯坦布尔的夜幕，德黑兰的油井带起了草原天路车流的速度，穿过辽远疆土，跨越万里海域，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找春烟流入眼，我迎你唱惊喜，祝你下车先飘，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头捋一圈儿，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光过半耳边。 87.6， 来关注天气情况。这个双休日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稳步上升，其中扩散条件从今天开始转差，明天空气质量可能会继续下降，出行前请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 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0级左右，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0%。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 好歌会说话。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播出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星期六，在我们的流行安静板块，一起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最近听众们给我们发来的翻唱作品。那么这一次的翻唱主题呢，就是记忆当中的那首重要的歌。那么呢，也是继续欢迎大家把自己的翻唱作品或者说是原创作品发送到邮箱好歌会说话拼全拼876@163.com 给我们就可以了。那么最近呢，我们会做一些关于爱情和天气为主题的歌曲，也欢迎大家呢在发来自己的歌曲的时候呢，还是要写出您为什么要翻唱这首歌的理由，说不定呢下一期节目当中您的声音就会出现在电台广播之中了。那么在下半时段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就是听众欧阳健发来的《寂寞难耐》。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李宗盛，收录在他1986年发行的专辑《生命中的精灵》之中。欧阳健说，人生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听懂李宗盛了。前段时间呢，在电台之中听到了这首歌，对于一个年近30的大龄单身青年来说，这首歌是真的很应景啊。虽然是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但为自己喝彩和悲哀未必是坏事。愿你呢也真的能像唱的那样，对爱情依然怀有期待，万一明天爱情就来了呢。一起来分享听众欧阳健翻唱的这一首《寂寞难耐》。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5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寂寞难耐啊，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啊，时光不再，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难挨。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时光不再，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 寂寞难耐，来自我们的听众欧阳健的翻唱，原唱是李宗盛。听众子墨之前发了邮件说，他前段时间呢在网上看到了一个鸡汤，说人呢过了30岁要接受很多很多的事情，其中的一条呢就是要接受自己的平庸。然后他就想起了李宗盛的《凡人歌》，终于知道为什么那么多歌手，曾经很年轻很火的歌手，那么到了一定的年龄，有了一定的阅历，都去翻唱这首歌。后来呢他也附上了自己的翻唱作品，感觉能做到这一点呢真是挺不容易的。接受自己的平庸不代表梦想的结束，你呢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新的开始，珍惜眼前走的这条路，或许你在别人眼中仍然是那个闪闪发光的那个人。啊，鸡汤说的有点多了哈，一起来分享歌曲，来自我们的听众子墨翻唱的《凡人歌》。 你我皆凡人，曾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既然不是仙，难免有杂念，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间。多少男子汉，一怒为红颜，多少同林鸟，一生分飞燕。人生何其短，何必苦苦恋，爱人不见了，向谁去喊冤。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 凡人歌来自我们的听众子墨翻唱，歌曲的原唱是李宗盛。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周杰伦的 告白气球。翻唱这首歌的朋友呢，叫做李小糊涂，是一个声音很甜的姑娘。记得这首歌刚刚出来的时候呢，翻唱率特别的高，还专门有人做了一个女版的伴奏。毕竟呢，这首歌太甜了，很多女生听了都无法抵挡周董的魅力哈。那么其实呢，这首歌火的原因也很多，首先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歌词很甜，曲子呢也很甜，其次呢就是同一张专辑当中的其他歌曲要么就是翻唱难度很高，比如说不该因为一点点高音的很难唱上去，要么就是歌曲本身呢就很奇怪，比如说土耳其冰激凌这样的歌。所以说呢，告白气球这种大多数人都能接受而且呢演唱难度不高的歌就成了大家的最爱。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听众李小糊涂翻唱的《告白气球》。 在蛋糕块，在暗的咖啡，我是一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碎。花店玫瑰，一次写错谁？告白气球，不知道对接，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道。不需挑最贵，只要少些动我也赢走浪漫的宴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感情。 全是经典，让经典成为流行。好歌会说话。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播出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是周六，在我们的流行安静板块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素人翻唱秀。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最近一段时间听众给我们发来的翻唱作品。那么今天的主题是记忆当中的那首重要的歌，也欢迎各位呢继续把大家的翻唱作品或者说是原创歌曲发送到邮箱好歌会说话拼全拼 876@163.com 发给我们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我们的听众一杯咖啡发来的《离人》。这首歌呢是张学友在1998年发行的专辑《不后悔》中的歌曲，后来呢林志炫也翻唱过。最近这首歌在网上的翻唱度还是比较高的。

原唱严是张学友，由我们的听众 My Natasha 翻唱。那么这首歌呢，原本收录在张学友2001年发行的专辑《学友热》中。这张专辑最火的两首歌，如果这都不算爱和我真的受伤了，都是 KTV 热榜当中的歌曲。不过呢，相比之下，这首歌可能更火一些，因为曲调会比较平缓，更容易演唱，而且呢，每一句歌词都是以了作为结尾。谈过恋爱的朋友听到这首歌，往往都能够引起共鸣。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分享我们的听众 My Natasha 翻唱的《我真的受伤了》，原唱是张学友。那么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说是在新浪微博找到殷小超来继续关注我们。也欢迎呢大家继续把您的翻唱作品或者说是原唱作品发送到邮箱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给我们就可以了。我是殷超，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收听，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 灯光也暗了，音乐低散了，我的心开始想你了。灯光也暗了，月底深了，口中的棉花糖也融化了，窗外阴天了，人是无聊了，我的心开始想你了。电话响起了，你要说话了，还以为你心里对我有想念了，怎么你声音变得冷淡了？是你变了，是你变了。灯光熄灭了，音乐静止了，地下的眼泪已停不住了，天下起雨了，人是不快乐，我的心真的受伤了。说话了，还以为你心里对我有想念了，怎么你声音变得冷淡了？是你变了，是你变了。灯光熄灭了，音乐静止了，下的眼泪已停不住了，天下起雨了，人是不快乐，我的心真的受伤了，我的心真的受伤了。 现在最流行摇滚，现在最流行电子，现在最流行好歌，现在最流行流行 ING。